荡的风，东飘西荡的花，吹进心里发芽。又见他前方骄阳笑容朗朗，眼角有一汪跃动的光， 千万丈 回首故乡背影荡荡，归雁白一行腰声响，我飞越重阳，我在叫嚷自由方向。大金街无常，也肆意生长，淌过了丛林一般的存放，身后是斗转与心伤，或许是没希望的奔忙一场，而他的模样笑得滚烫，仿佛从来没有受过伤，叫我昂扬，叫我安放，叫我倾听，对我倾唱，前方风雨漫天飘荡，